真是一个一点惊喜也没有的答案啊。 对于叶修的这个回答，魏琛如此评述着。纵观现在神之领域的局面和君莫笑那烂大街的名声，除了一展天下，真是挑不出一个够分量的合作对象了。其他那些俱乐部工会从时区到神之领域，多多少少都已经吃过叶修的亏了，再找他们合作，互相之间都是放心不下。和一展天下的关系倒是一直不错，一直以来都是些互惠互利的来往。而且一展天下现在还是展楼兰在说话，不像其他俱乐部工会，那会长其实都只是个打工仔，为了赚到好处，可说是无所不用其极。展楼兰这身份吧，到时如果也为了一个 boss 所得就翻脸无情，那就太掉价了。主意打定，叶修当然立即联系展楼兰。游戏这边一直挂着呢，好友名单一看展楼兰就在，直接消息过去。 忙什么呢？ 用过不知道多少次的打招呼开场白，叶修从来也不知换句台词。 没干什么， 哼。展楼兰如此回道。 走，抢 boss 去。 叶修简单直接没废话。 什么 boss 啊？野图 boss 啊？ 在哪儿啊？ 我哪知道，你那儿没情报吗？ 展楼兰一头黑线。 什么情况啊这是？ 哦，你的一展天下野兔 boss 方面的工作开展顺利吗？ 一般吧。 一般是什么样啊？上周抢到了几个？ 三个。 三个就叫一般了？你真不谦虚啊。 叶修感慨。神之领域地图多大呀，从55级地图到70级地图，按每个区域一个的话，到底有多少野兔 boss， 叶修一时间也数不清楚。但他敢肯定的是，三个那绝对是少到爆，这还敢说是一般，真是相当的不谦虚。 对我们来说这就算一般了。 展楼兰发了个苦笑的表情。叶修高兴，不是他幸灾乐祸，一展天下显然在抢 boss 方面并不是太成功，这叶修早有所料。各大俱乐部工会的积累那是假的吗？从各大工会仓库的对比上来看，就知道各大俱乐部工会的装备水平肯定比一展天下还是要高。装备水平高，那实力当然就强，打不过当然也就抢不到 boss。 这抢不到 boss，叶修才更有和他们合作的筹码。这要是个已经把 boss 全包了的，有你没你无所谓呀。 我帮帮你，咱们合作，抢到 boss 的东西平分怎么样？ 叶修提议。 要真能抢到，绝对没问题。 展楼兰答应的干脆。他都一周才抢到三个 boss 这样惨样了，还怕更惨吗？叶修给个什么主意，他都敢答应。死马当活马医呗。 成，有情况的就互相知会着。 没问题。 叶修就这么关了聊天窗，结果不一会儿展楼兰又来消息了。叶修还当这么快就有情报了，倒是也没太惊讶。野兔 boss 那蛋疼的随机刷新模式，真要投入到这个事业当中的话，从周一零点开始，每分每秒都不消停，任何时间都有可能需要披甲上阵。肩负着野兔 boss 的各俱乐部工会精英团的精英们也真心不容易，他们根本不是什么自由职业者，他们是一有 boss 就得立刻出动的119 boss 消灭员。结果这一翻开展楼兰的消息，却发现不是。展楼兰这是又在问他上次技能书攻略的事。 哦，那个没有了，卖掉了。 啊，是吗？那真可惜啊。 展楼兰有些遗憾，不过结果并不算太意外。当时叶修找他的念头他也清楚，他虽然拒绝了，但也知道肯定有的是买家，对方根本不愁。后来叶修果然没再找他，他估摸着肯定已经卖出去了。今天两人又说话，展楼兰也就随口确认一下， 一看果不其然，心里也就不再惦记了。两人不再说话，各自游戏里忙碌。叶修的君莫笑还没满级，最近一段时间在游戏额自然也是练级为主。这走在路上左右看看，神之领域最近那真叫乱呢。轮回和蓝鱼两家不只是公会时有纠纷，这两支战队各自的粉丝也经常一言不合就闹。除了这两家，其他像微草、烟雨刚被淘汰，心情当然也不会好，只要受点获胜者的奚落肯定是不能忍的。还有在第一轮出局的自家战队被淘汰，心里总是不服的，于是就想网游里找回点体面来，没事也要造出事来。神之领域又没有安全区的，这从城里到城外每个角落到处都有在 PK 的，所有人都被这季后赛撩拨得热血沸腾。叶修这君莫笑还没从所在主城出去呢，斩楼兰这边却是又来了消息，这次倒真是 BOSS 了。但问题这 BOSS 只是55级的，神之领域最低级的野兔 BOSS。 低级野兔 BOSS 当然也是有需求的，但叶修他们人手就这点儿，时间精力有限，他更希望用在高级 BOSS 上，然后低级 BOSS 的材料就算没有也可以拿大 BOSS 那得的东西去换。野兔 BOSS 的稀有材料拿钱难买，但是以物换物还是换得到的。各战队的职业装备各不相同，对各种稀有材料的需求自然也就不尽相同。各种材料虽然来者不拒，但需求还是有多寡，稀有材料的交易在以物换物这样的方式上还是很活跃的。有这样的背景，那么不管有没有需求，70级 BOSS 的总比55级 BOSS 的要实惠些。只可惜现在斩楼兰这边情报送来的只是一个55级的 BOSS， 虽然遗憾，但聊胜于无。叶修立刻招呼了唐柔、包子、陈果，几人分别朝着斩楼兰招呼的地方去了。魏琛这边呢，却是根本没从轮回方面收到消息，轮回公会未必就不知道，多半是55级的 BOSS 根本就轮不到全公会第二精锐的团队去应付。这路卡修是下水道之王，下水道这是城镇设施，当然不会在荒郊野外，而被搞出来弄成一块练级区的那是贺新城这边。叶修三人各自找了主城传送站中转了一下，随后就在贺新城的传送站碰了头，然后就见不少玩家出了传送阵就朝着统一的方向跑去，头顶是各种工会名头。叶修的君莫笑头上也有，挂的还是一展天下的名，唐柔的韩烟柔和包子的包子入侵，叶修也是和斩楼兰打了声招呼后先都挂一展天下里了，主要也就是加在工会里多些自由属性点。 人已经来了不少了， 叶修感慨，各大工会这抢杀野兔 BOSS 当然是没章法的，这要周一的时候那人手是全地图分布，而后没有哪个地方的 BOSS 被清，自然就不会再被焦点关注，至于没被清掉 BOSS 的区域，那总有各个工会的人在这里溜达，24小时都不间歇的。这不是游戏，这是俱乐部工会的重要工作。 我们是不是低调点？ 陈果一看这阵势随即提议着，他真是担心君莫笑这名字一晃出去，受欢迎的程度直接超过下水道之王路卡修。 低调点好， 叶修认同，随即四人迂回了一下，叶修一边消息问斩楼兰那边情况， 人不少， 斩楼兰回答着，他倒是比叶修他们早一些到了。 BOSS 在哪个位置刷的自然是有情报过来，叶修四人照着坐标过去，这55级主城本来是没什么人的，但越接近这坐标越见人多， 55级 BOSS 叶修觉得没意思，各大俱乐部工会还是当作一项重要工作来认真执行的。 来的工会有几家？ 叶修问。 我现在看到的已经有五家了， 展楼兰说。 BOSS 该杀了没有啊？ 估计快了。 55级 BOSS 对于都是70级的神之领域玩家来说都是碾压的，所以一般面对55级 BOSS 基本不会墨迹，人够就开杀。因为推 BOSS 容易，所以早一步下手，多输出那么一会儿，很有可能就决定了最终 BOSS 的归属。 啊，动手了！ 展楼兰突然来消息。 谁家？ 兰西格。 进决赛的就是有气势哈，我们也动手。 你们在哪儿？我还没看见你。 还没过来，我们这边开始，你那儿就地动手吧，抢输出，有机会就偷人。 你们呢？ 我们在路上劫道。 叶修说着，招呼了唐柔、包子、竹烟霞一声，直接冲上街头。迎面一看，过来的两个恰好就是蓝雨的人。 这么巧啊！ 这两人看到君莫笑的名字也是一怔，然后听到叶修这样说，还以为要有什么话要交代，结果下一秒战矛、炮弹、板砖什么的就已经招呼过来了。一人当时就被拍翻，另一个大惊，这才连忙要抵抗。神勇的包子入侵早已经扑到身前，直接按翻在地，就是一通暴锤。两个蓝雨玩家转眼就被干掉了，叶修领着三人一边朝着下水道那边，一边继续四下打猎。此时显然是各工会还在调度人手，玩家不同时间赶来，所以在主城街头上没什么集成规模的队伍，结果被四人小组一路横扫过去。尤其看到抢杀动手的兰西格的人杀得最勤快。下水道这边 BOSS 已开，只是各家人数都不澎湃，一边小心应对，一边等后援赶紧来，结果各家收到的都是还在城里就已经遇袭的消息。 什么人？ 这问题当然人人都要问，结果听到答案都是大惊失色。君莫笑可是沉寂了好久了，怎么突然又开始有动作了？ 我靠！ 兰西格这边领队的直接就摔键盘了， 我怎么这么背啊？